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先来预计一下，明天的天气呢是以晴为主的，能见度比较好，适宜户外活动以及居室通风。预计午后最高气温31度上下，紫外线照射很强，天气干燥。提醒大家，如果外出注意补水和防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见多云，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明天的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同时空气干燥，外出注意补水防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路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方面的情况。东三环的京广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东三环京广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目前呢是后车短暂排队的情况。东四环大郊亭桥北南向北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后车排队一个桥区。东五环的白家楼桥、平房桥北向南方向各有一起事故发生，队员目前排到了7棵树桥。反方向远通桥南向北也有一起事故，后车排队一个桥区。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高挺的鼻梁在人的五官中位置居中，决定颜值。通过隆鼻手术来达到立体五官的人也是不在少数。随着各种隆鼻材料的出现以及各类隆鼻方法的产生，各种隆鼻术后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隆鼻手术有哪些常见的并发症？失败的隆鼻手术该如何来补救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隆鼻之前你必须知道的那些事儿。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您好，范主任。 白琳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就是隆鼻手术之前啊，各位您一定要知道的那些事儿。很多人在隆鼻手术术后啊出现了一系列的并发症，非常的苦恼，再去医院这个寻医问药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忽视了，其实有一些内容完完全全是应该在做手术之前自己就应该了解和掌握的。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隆鼻之前您必须要知道的那些事儿。那么包括一些失败了的隆鼻手术啊，或者已经出现了并发症的隆鼻手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补救， 您都可以随时利用节目的机会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交流。热线电话为您开通 010-6515-0822 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或者通过发送图片的方式哈，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收看节目也很简单，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您有哪些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包括隆鼻手术，包括面部整形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向我们的专家咨询。 天能找到幸福脸上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先来关注今天上午今日头条联合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999举办了无名伤者寻亲合作新闻发布会。据了解，头条寻人是今日头条于2016年2月启动的寻人项目，截至目前呢已经帮助了5800多名走失者回家。那么具体情况下面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了解一下。韩萌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先来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哈，今日头条和999的这次合作，他们主要是做什么的？另外呢，他们通过哪些方式来帮助无名伤者回家呢？ 是这样，我今天是采访到了北京市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的副院长田正彪。他说啊，很多时候他们的指挥大厅会接到报警，说某某某地方看到了一个伤员，但是等他们的急救车和急救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几乎是没有任何信息和线索的。但是从医疗角度上，他们又非常迫切的想要知道这个伤者他是多大年纪，有什么病史，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导致他这个昏迷的，那这样便于急救医生做出判断，送到哪家机构更适合抢救等等。那如果在这期间呢，找到伤者的家属，既能了解这些信息，又能让家属尽快赶到医院，为患者做一些医疗的决策，让这个抢救的时间更紧迫。而这个需求呢，正是这个今日头条的这个头条寻人项目一直在做的。比如说今年3月6号的凌晨，大兴区人民医院急救室就接到了一个由999急救车送来的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呢是肋骨骨折，无法提供家人的信息，但是他身上呢有2张卡片，这个卡片上面有一些老人的信息，所以头条寻人当即呢就通过警方查到了这个老人的身份地址，并且联系到了他所在的居委会并且顺利的找到了他家人。那截至今天呢，今日头条寻人项目是一共推送了37000多条这个寻人信息，已经成功帮助5800多名走失者回家了。那我了解到，他下一步呢，双方是已经建立了一个合作机制，以999急救中心为一个指挥大厅中转。比如说999急救车接到了不知名的病人之后，会把病人的简单信息用照片和文字的形式回传到指挥大厅，那由指挥大厅的值班人员转给头条，头条呢则负责用算法在这个事发当地周围啊等进行一个信息的推送来寻找这个患者的家属，找到了之后会回传到这个指挥的平台，形成这样一个合作闭环，帮助更多人回家。主持人。 好的，感谢韩萌的介绍，再见。 再见。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北京市延庆区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怀来县赤城县的食品药品监督管部门签署了协议，四地将实施问题产品统一下架、违法案件统一查办，推动京津冀地区食品药品统管协同，那么保障2019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也就是世园会，以及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的食品药品安全。据介绍，目前指挥中心初步具备了食品药品应急指挥调度、数据分析、决策支持、资源管理、信息发布以及模拟演练等功能，未来将逐步实现对延庆区500平方米以上大型餐饮机构及重点食品经营机构进行远程监控、人员指派、现场执法图像信息反馈等服务。 凌晨光中悠悠花香里，快乐一天从头起，清爽的头发，清新的气息。 好，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访谈互动节目当中。今天邀请的是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一起来关注的就是隆鼻手术之前啊，您必须知道的那些事儿。我们先请范主任跟我们说一下哈，临床上您看到的隆鼻术的这个并发症，通常他们都发生在哪些方面呢？ 隆鼻呢，它主要发生的问题呢，就是比方说这个鼻子做完了以后它不够直，比方我们叫偏斜啊，就是做完了以后它不正。还有一个呢，像浮动，就这个假体啊，漂浮着。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假体顶破皮肤 啊， 可以顶破鼻尖啊，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还有像切口感染啊，假体外露啊，也可以有出血，因为一般的手术它都有出血感染，就是一般手术都有可能发生的。 嗯， 那么对于隆鼻来讲，可能它比较个性化的一个这个特殊的并发症，主要是假体的偏斜啊、移动啊，还有这个顶破皮肤啊，还有表面这个发红啊，皮肤表面发红啊，这种情况。 嗯，其实说到这个隆鼻哈，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专门也做过隆鼻的节目，那个时候说现在隆鼻的方式方法的确很多种了， 很多， 既有这个所谓的刚才您提到 假体隆鼻 容易出现并发症的这个假体的隆鼻， 对， 那肯定就是一个假体的要植入， 对， 植入进去嘛， 对， 然后还有呢，就是通过注射那种比较硬质的透明质酸， 对对对，我刚才主要讲的是假体隆鼻的并发症，比方说我们要是这个透明质酸隆鼻的话呢，那就是透明质酸的一些并发症了。比方说我们讲到这个透明质酸讲了很多次了，比较惊心这个害人 吓人的 、比较吓人的就是说这个瞎眼失明啊，这是就是不 烂鼻头 它打进了血管里了， 对， 那么这个是透明质酸注射隆鼻的这个并发症，比以前假体隆鼻的并发症就严重程度来讲就是更加严重了， 还要凶险， 对，所以经常有人说这个微整形啊，我也经常提醒大家微整形弄不好会变成微整形，危险的微， 嗯， 那么所以这是如果用透明质酸这个注射隆鼻的并发症，那么如果用脂肪注射隆鼻的话呢，它也有些并发症，也可能打进血管里，就是脂肪注射和这个透明质酸注射都有可能打进血管里， 堵塞血管， 对对对，都有可能，所以说这个这两个并发症在这方面是比较类似的啊，比较近似的。 我还知道一种隆鼻的方法，就是你跟我们说过 埋线， 可以通过埋线的方式。 对，埋线隆鼻呢，现在也出现了一些五花八门的并发症啊，那么最常见的就是线头外露，线头顶破这个皮肤外露啊，这种是最常见的。为什么会顶破皮肤呢？因为这个原来那个假体呢，它还毕竟还是个圆咕隆咚的一个东西啊，它局部的压强没那么高。 嗯， 那么现在变成一个线之后呢，它就像咱们线一样， 截面小了， 对，面积小了，所以它局部的压强就会增加，所以它顶破皮肤的概率就比原来假体要高得多。 哦， 所以它每一种这个隆鼻的方法都有它各自独特的一些并 发 症。对， 好，虽然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这个做任何手术哪怕是所谓的这种微整形哈，一定要特别的谨慎，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选择到那个真正靠谱的技术好经验丰富的医生再来操作。虽然我们现在看到了隆鼻的方法那么多，但是这每一种方法背后它对应的并发症也是很多的。 嗯，没错， 而且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有一些可能是这个爱美人士您啊，这个心宽一点还能接受的，但是有一些它的凶险程度真的是可能会要命的哈，所以这些大家就更要慎之又慎。那么关于隆鼻之前以及隆鼻之后我们到底都应该知道的那些事情，今天我们就和大家系统的来聊一聊。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既然在隆鼻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我们就要针对这些并发症来请我们的专家给出破解它的一些办法哈。又是有很多人在这个出现了并发症或者是自己对自己新隆起来的这个鼻子特别不满意之后来找您了吧。 对，所以说我想起来我今天上午啊看门诊，那么有一个病人啊， 我不知道这会儿有没有在听广播，因为我上午也没有跟他讲下午要去到这个广播电台的事儿啊。 应该提醒一下 啊，应该让他听一下就好了。这个患者呢，他是，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病人，他呢就特别慎重。他其实呢，就是说他之前看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嗯。 另外呢，他今天上午其实挺对不住他的，因为今天下午我们不是到那给卫生局那个青苗做培训嘛、广播电台安排的一个任务去给他们讲课。之前我们再把 PPT 过了一遍，正好过 PPT 的时候他在外面在等，等的时间稍微有点长，有点不高兴。我出来以后见到我说，范主任，我找了你好几个月了，完了以后呢，我终于找到您了，结果呢您让我等这么久，哎呦，我说让您等了挺长时间的，等了20分钟，我说非常不好意思啊，我今天一定给您做好。他今天就刚好除了打瘦脸针之外，他来做了个隆鼻。那么他要做什么隆鼻？他今天选择的就是透明质酸隆鼻。那么我也问到他要不要做假体隆鼻，他呢对手术有点抵触，有点害怕、所以呢他就想用透明质酸隆鼻。那么他这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非常的，他第一要选这个正规的医院，第二要选正规的医生，第三呢他对透明质酸的产品非常在意，他一定要选这个正规的，而且还要选好的透明质酸。 嗯， 那么所以说这样一个患者，我觉得今天上午呢开始我们确实对他不住了啊，就是让他等了一会儿，但是后来呢我觉得也许他应该是满意的啊，那么最后呢给他做完确实是很漂亮，也比较适合他。所以讲呢就是确实有不同的这种隆鼻的方法，那么不同的方法适合于不同的这个患者。那么之前呢我们会跟患者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比方说您抵触手术，那么可能我们就会选择透明质酸啊。那么有的人呢他对液体的他不愿意，他愿意用脂肪，那我们就要给他用脂肪。所以它其实包括埋线也是一样的，埋线也有埋线的特点，埋线的特点就是做出来好看，骨感比较强。因为咱们知道这个做隆鼻，鼻子这地方比较硬，如果你用脂肪隆鼻的，虽然它是自体的，这是它的优势，但是它做出来的鼻子肉突突的。 哦， 对，所以每一种方案都有针对不同的， 就是同样是隆鼻，但是隆鼻术后的那个效果还是略有不同的， 略有不同的。 那这个还得比如说根据您的整个人的气质啊，五官特点， 气质五官特点，还有一个就是要求。因为现在我们的病人都非常的聪明啊，他来了之后基本上很少，也有那样的说您怎么做都行，只要您觉得好看就行。其实我们遇到这种的挺害怕的。 嗯， 我特别希望他来了以后是做过一些前期的这个 准备的、 准备的，他来了以后他是有一些，比方说范主任您跟我说是这个脂肪隆鼻好还是假体好还是透明质酸好，那这个时候这种的患者其实我们是蛮喜欢的，所以他也做过一些调查，哎，其实挺好的这样的患者。那么其实呢我们今天讲到隆鼻的话呢，最传统的隆鼻还是假体隆鼻。那么假体隆鼻，我们刚才白灵也问到我，如果说假体隆鼻我们会跟患者交代什么，交代呢我们就会讲到比方说这个假体的移动问题。那么这个呢在我们用了透明质酸之后，这个事情就不存在了。为什么呢？原来它是一个块状的一个硅凝是个硅胶， 硅胶假体 它是可以动的，可是自从我们用了透明质酸之后，这种事情就不再发生了。 嗯， 因为它， 但是我们就先来说一下，如果大家选择那个硅胶假体，一、它是需要手术， 对， 应该是从我们 鼻孔 里面来实施那个手术，把它给挪上， 做一个小切口，然后把假体放进去。 嗯，那么而且那个假体，范主任以前跟我说过，他说需要足够的这个审美，是因为他们是自己拿着刀给他修出那个形的。 对，假体来了的时候呢，它大致有个形状，我会根据这个人不同的鼻子的形状哈、还有大小、还有他的要求，会挑一个在几种形状当中挑一个类似的模块过来。 嗯， 但是呢还不是这个人的跟他完全100%的一致，所以我要雕刻。那么这里边呢就是传统的做法和现代做法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要用假体的话呢，我雕的再漂亮再美观，我放进这个病人的鼻孔以后，这个病人很可能起来以后第一句话就是，范主任您怎么把我鼻子做成这样。所以这就是以前他没有互动，就是我做完之后他才能看到这个结果。那么现在用透明质酸就不一样了，比方说今天上午这个病人，那么我一边打了一半的时候，我说您照镜子看看， 先看看， 哎，满意不满意，哪儿你觉得不满意，哎，他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够高，好，这边再多打一点。 嗯， 他说这儿已经足够高了，这儿就不要再做了。所以这就有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满意度就会高很多。那么但是也不是透明质酸是万能的，透明质酸最大的问题是第二次隆鼻的时候就不好了，因为它有两边跑。 透明质酸呢它通常都有一个这个流失代谢周期。 对 啊，我们就说了，这个技术你再好， 这个半年八个月之后 没了， 基本上它也就没了，所以 这是 它的又回去了。 这是它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得做很多次，今年做一次，明年做一次，这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它是往两边跑，它毕竟是个液体嘛，它们只算是个液凝胶状的。 我们再给它往上推上去嘛。 对，但是它会撑出来一个腔隙，尤其在鼻根这个位置会撑出来一个腔隙，它会往两边。就是像液体压力一样，它会往两边跑。 也就是说，如果打第二次透明质酸来隆鼻的话，起码我们说的山根鼻根这个地方就会发宽了。 没错，所以现在有很多病人已经有经验了，他说别给我打成阿凡达。 哎，太形象了。对对对， 所以他一来他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来了，千万别给我打成阿凡达。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记得是礼拜一， 周一， 今天是周三啊。礼拜一我遇到一个患者，他就提到这个问题，是个空姐，他说别给我打成阿凡达。我说你以前打过吗？他都打过。我说第二次打，第二次打，我说我说实话哈，我尽可能吧哈，但是我没有那么大的把握，一定打不成阿凡达。我们边打边看，只要不多打，就会好一点。所以边打边看，边打边看，这个患者还是蛮满意的一个空姐。完了就是， 但是我相信他有这方面足够的见识了，就是他周围一定有人 已经有阿凡达了， 对，一定是打了这个山根。所以你看，这就是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有可能啊，需要在第一次要给一个求美者实施这个注射透明质酸来隆鼻之前，就得告诉他，如果您打算以后一直维持这样一个状态，起码每年都要来打一次吧。 对 啊，那么您打第二次的时候，这个山根部位鼻根这儿有可能就会有这个渐宽。 对， 你想第二次就渐宽的，第三次会更宽吗？ 所以说呢，其实在美国来讲呢，他是主张透明质酸隆鼻是只做一次的啊。但是一些医生，不是全部的医生啊，没有这个法律禁止啊，或者是怎么着。但是呢，很多医生他是建议透明质酸隆鼻只做一次，第二次的话呢，就建议用假体隆鼻了。那么当然埋线的话呢，线也是一个固体，它不会往两边跑。所以埋线隆鼻的它有它的优势，那么做出来呢骨感比较强，就是因为我们的鼻子尤其是女孩子的鼻子不需要那么宽， 不希望太肉， 哎，对， 是希望中间的那一条是稍微细窄一点， 哎，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埋线隆鼻效果呢就比较好，满意度就比较高。那么现在还有呢，比方说我们还有一种叫软骨隆鼻，现在很多这个病人来了以后直接说你能不能给我用类软骨隆鼻。说句实在话，我个人挺反对的。 我也反对。 对，为什么呢？本来美容就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但是你拆东墙补西墙，这边是做了一个隆鼻了，那边又多了一条疤。 对啊，你得从肋骨上先取下那块 肋 软骨， 对吗？而且呢，肋软骨隆鼻做完以后，确实是一些高手啊，是能做得很好看的，但是通常肋软骨隆鼻做完之后都有点粗大。软骨在雕刻的时候，它很难雕得非常非常的精细啊。 那我觉得更适合男生吧。 对，确实是，确实是。 女生的话还是喜欢那种娇小一点的鼻子。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五种了吧，好像是，五种了。那么还有膨体呢，膨体和硅胶如果再区分它又是一种。 就是它都是假体对吗？ 对， 假体 算一种， 硅胶的还有膨体的 就算一种了吧，一类了吧。那么再说软骨算一类吧。软骨呢可以用鼻中隔软骨，可以用肋软骨，这是一类了哈。那么还有透明质酸，这是一类了。透明质酸里边其实可以包括胶原蛋白也算一类，算的透明质酸这一类吧，就是注射啊、脂肪，这是第四类了吧，再加一个埋线，五类了。就是刨去我没想到的哈，至少现在一想就是五类出来了。所以这五类方法其实呢是一定要跟医生，第一你要之前要看一看这些资料，第二呢要跟医生充分沟通，第三呢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方法。那么所以我们讲到并发症也好，讲到事先要告知也好，其实这五类各有各的告知是非常 不 同 的， 对，差别很大。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求美者跟医生互动和沟通的时候，一方面他是想询问哪种适合我，然后呢这每一种你想啊，有大手术也有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点的， 对， 有持续的时间可以保终生的， 对 啊，也有持续的时间比较短需要定时我们来重新塑形的哈。 既然这么多种手术同时存在，就说明这种各有各的适应症。就好比说胃药是最多的，尤其是那个慢性胃炎的药是最多的，很多很多种，就说明可能各种药效果哈 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这个呢还是需要大家做聪明的患者吧，我们要起码之前自己要对一些知识有足够的了解，比如说听听我们的节目，您对这个隆鼻还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认识了，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每一种隆鼻术后都会有一定的问题哈，了解了之后然后有了一定的选择倾向， 对， 我们 你再来 去跟求美者， 最起码把手术跟分手术、非手术得有个倾向。比如说我是接受手术的，我是不接受手术的， 这是 这个最起码哎，要有这种。那么来了以后呢，再跟医生具体讲，你说我到底适合哪一种啊？ 嗯、 哎，这个再具体再讲。 再讲，好。我们说说这些这个并发症到底应该怎么处置。我自己是觉得 哪一种 像那个假体的偏离浮动， 嗯， 然后 就是这个偏斜吧， 对，把鼻尖给顶破，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我先说顶破吧，这个顶破呢是两个原因造成的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你这个假体啊雕的时候太厚了，就假体太厚了，造成局部的压强比较大， 嗯， 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玻璃那个层次太浅了， 就是它太浮于表面了。 哎，对，太浅了，深一点就好一点，表面的组织多一点就好一点。 那是不是得更靠近骨头那层？ 嗯，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啊，软骨、 哦、 这地方是软骨。 软骨 对，深一点的话，表面组织厚一点就不太容易顶破。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假体头别太大了，头太大，局部的压强就比较大， 嗯， 造成局部缺血就容易顶破。那么还有那个浮动。浮动呢它也是层次太浅了，浮动呢一个是头容易浮动，还有就是鼻根这个地方呢、我们在剥离的时候呢有一个就是玻璃子就是一个这个不锈钢的一个东西啊，一定要顶到那个鼓膜的表面，一定我往下剥的时候一定要感觉到那鼓膜了，因为这个地方很薄，你想山根这个位置非常薄、你们叫山根，我们叫鼻根啊， 鼻根 这个位置非常薄，你分那么多层次很难分得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顶住鼓膜下去，所以这个你放进去的时候它就恰好放在鼓膜表面。 明白，就是说那个假体是两头，一头是在鼻根这儿，一头是在鼻尖这儿， 它是个 这 连贯下来的， 对，我们给的那个位置都一定要够准确。 对，因为这个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做切口的时候是在一侧鼻孔做的，也有在中间把鼻小柱拉开然后把鼻小柱掀起来，也有这么做的、 那是为了放得正吧。 嗯，对，但是我通常是在一侧鼻孔做。为什么在一侧鼻孔做呢？这样鼻小柱这就没有切口了。 嗯， 当然鼻小柱切口倒是不明显，可是问题呢，如果选择一侧鼻孔的话，你进去以后你一定要保证你的隧道是正的，如果这个隧道不正，你放进去假体就不正， 它会跟着隧道走。 由于你是在一侧鼻孔放，你不是从正中放进去的，很容易出现这个隧道是偏的，只要隧道一偏假体进去就是偏的。 对，然后可能也容易出现之后或者是偏的这种可能性、 偏斜。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现象，它的原因在这儿。 技术很重要、 对， 所以你看看哈，对于这种如果想要做假体的这样植入来隆鼻的朋友的话，那你要必须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其实我们叫置入，放置的 置入。 对， 然后你也可以跟医生来提出要求。 嗯， 我觉得给我从中间放吧，我宁愿可以接受后续可能 这个，其实这个没关系，只要医生有把握其实是无所谓的。就是对于我来讲，我从中间做切口从侧面做切口都是一样的， 保证它放正。 对，这个没有什么、所以说只要医生有把握你不用管这个。 对， 嗯， 好，后续我们自己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些置入的假体哈，还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护理方面的了解，包括手欠的你怎么样控制住你的这个手、不要去拧动它呀，擤鼻涕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呀，等等等等，这些内容呢我们下半段再跟大家一起来聊哈。时间关系，哎呀，真的是抓紧时间来跟我们的嘉宾互动交流。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腾讯视频腾讯直播界面搜索健康加油站，热线电话651508226515833，进入广告一会儿回来。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隆鼻手术有哪些常见的并发症？失败的隆鼻手术该如何来补救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隆鼻之前你必须知道的那些事儿。 透明晨光中悠悠花香里，快乐一天从头起，清爽的头发，清新的气息，每天带来自信的你，放飞此刻。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坐在我身边的是来自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今天呢，范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隆鼻之前你必须要知道的那些事儿。现在的隆鼻方法呀，种类特别的多，然而每一种隆鼻方法背后对应的这个并发症也是各不相同的， 都是有风险的。所以说呢，作为一个就做手术的时候，其实我们医生跟患者我们都要共同承担这个风险。那么之前呢，会把这些风险跟患者交流，交流之后呢，就是第一个呢，你想你喜欢什么？第二呢，就是这是你想的目标啊。第二个你要承担的风险，就是你能承担了风险你就做这个，承担不了你就做那个。 嗯哼， 所以其实现在是有多种选择， 选择多其实也是有好处的。 对，不像十几年前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假体， 就是、假体的置入。 对，没有， 但是假体置入的话是必须要有创伤的，它有这个口， 口倒没事，这口看不见， 开通道。 对 啊， 这口倒没什么事，口就藏在里面，扒着都看不见， 扒着都看不见哈。 对、 那对于就是怕有疤的这个朋友，那这个口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对 对，但是我们说了，如果是做这个假体置入的话呢，那出现假体的这个偏移呀、浮动呀、边缘甚至是顶破鼻尖啊，这种情况就都会发生。其实会不会也遇到这样的一些求美者，就是你刚才说了让我承担风险，那我都要承担，自个儿都要承担风险了，我要你们医生干嘛？ 就是任何一个手术包括阑尾炎，它也有这个甚至有这个死亡的风险、 所以我们要签那个知情同意书，对吗？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讲清楚。所以这个医生跟患者其实大家就是应该算是在这个英文里边实际上是翻译成叫共谋啊，在这个事情上大家是共谋， 共同来谋划这事儿。 哎，对，所以说不能说是哪个一方的事儿。 嗯， 但是说呢，医生也要根据自己有把握的，你最擅长的用哪个方法啊？除了他最适合，可能还有你最擅长的。 啊、 你没有不擅长的，你就不要去做，不要去碰，这也是医生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吧。 嗯嗯，好，所以看出来了吧？正规医院的靠谱医生他们会给您提出的这个建议和这个外边随便一个地方就说你放心吧，我肯定给你整得特别好那种，从这一点上它就是有区别的呀。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网友提问，不同种的隆鼻术术后多久可以看出来效果，判定是否需要修复呢？ 哎呀，这个问题问得好哈。其实它不单是一个鼻子的问题啊，比方说我们就说到这个双眼皮，那么双眼皮它的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大概需要比方说需要其实双眼皮也好隆鼻也好，它早期呢都是一个水肿期，紧接着是一个瘢痕增生期，这个水肿期呢大概在半个月之内水肿期就过了，所以说早期在15天之内，您就别说什么哎呀你看我的鼻子怎么那么粗大 了、 对，没意义，它还肿着呢，您就想咱们胳膊碰哪一下那个肿，它不也得要10天半个月 才能 消 呢？ 对不对？所以说比方说双眼皮刚做完了以后觉得宽，因为它这时候还肿呢，所以没什么意义，2周之内不要谈这个问题 啊。 那么之后呢，水肿期过了以后紧接着是一个瘢痕增生期，这个瘢痕增生期呢大概要多久呢？差不多要半年。所以这半年当中也是挺麻烦的，所以我们跟病人讲说，跟求美者讲哈，你不单要接受这个结果，还要接受这个过程。在半年之内您得有一个心理的预期啊，这半年不会太好看的。 这半年怎么办？你是戴口罩啊还是怎么着的？ 当然现在我们技术越做越好了，可能不需要半年。但是咱们现在讲的是什么呢？是假体隆鼻。如果透明质酸隆鼻那很快就很漂亮。 当时就能看出那个满意的 效果。当时就很漂亮，对，当时做完透明质酸隆鼻就很漂亮了。一般就没什么事，你晚上参加宴会也好去干嘛？ 那个，因为毕竟是针要扎进去， 会有几个针眼儿，对，会有几个针眼儿，针眼儿第二天就也就看不出来了， 也就看不出来了。 对，只要当天别化妆就行。 哦， 所以说如果假体隆鼻，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恐怕可能要3个月，它才逐渐稳定下来啊。也许用不了这么长了，看咱们这个水平了。那么，但是如果透明质酸隆鼻，基本上第二天就很漂亮了。 那么埋线隆鼻差不多要十几天以后就稳定了。 嗯， 那么比方说脂肪隆鼻，那脂肪隆鼻要看这个脂肪它活没活。我们以前讲了，脂肪的成活有时候确实不好判断，你也不能取出来一点看看到底活了还是没活。 大部分平均可能活七成左右，可是有的人真的都活。 对，所以这个脂肪隆鼻也是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所以它，你比方说这个软骨隆鼻，用肋软骨隆鼻，它跟这个假体隆鼻也差不多，恐怕要几个月之后才能稳定。 嗯， 所以病人呢不能着急。所以你既然选择了要准备美了，你又选择了这个方法了，就得接受这个方法可能会带来的一些术后的一些 过程。 过程，哎，你不能太着急了，不能这个欲速则不达，其实没有意义。 嗯，我想问问有没有做完了这个假体置入，没过这半个月，然后就说您帮我拿出来的吧。 这个呀，假体隆鼻的倒没有，假体隆胸的我见过。 哦哦哦， 就是我本人遇到一个病人，以后讲隆胸我们可以讲，但这个人就是还没拆线呢，说后悔了，说他当时是怎么回事，他隆胸的目的是为了挽救家庭。 哦， 完了呢，我就给他讲了个道理，我说其实家庭跟这个隆胸不隆胸没什么关系。后来呢，他还没出院呢， 晚上 哪儿还没出院呢，他说哎呀，范教授，我想明白了，你说的有道理，这个家庭跟胸没关系，你帮我取出来吧。这就把我给弄得没辙了。所以这但是隆鼻我还真没遇见过说这个那什么的。但是隆鼻遇见过一个什么呢，你刚才讲有一个地方我差点忘了，我遇到过一个日本的病人给他做隆鼻，做完了以后呢，这个小女孩她做完了以后，我的印象当中哈，我做完了隆鼻又取出来的可能就那么一个小女孩，他过了大差不多有个把月来找我要取出来，说这个假体在动，就是那个刚才我们说浮动。 嗯， 哎，我说不至于啊，怎么会动呢？结果我一看真的动，动完了以后呢，既然都做成这样了，我就给他取出来了。取出来以后他也没什么意见，走了。结果过了差不多一两年又来找我了，他还要做隆鼻，还是要放假体。我说这个为什么呀？我说你上次你都这个都动了哈。我说第一个可能我的技术不过关哈，第二个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体质啊？怎么回事啊？因为我就想不明白啊。 嗯。 他这时候说实话了，他说我回家以后没事儿，我就老揪那个假体，就你刚才说手欠，我刚才忘了，他就老揪这个假体，老揪，他觉得就跟好玩一样，没事就揪。他说我都能揪出来这个假体跟下面中间有条缝，我都能感觉到。是个日本人，但讲中文。后来我说这事儿闹的，我说那你这个无论如何不能给你做第二次了，万一你这次又控制不住怎么办？ 嗯， 所以做完手术以后，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第一个，你真别去使劲弄它去。但有人说，那我做那猪鼻子行不行啊？就有的小女孩爱做那猪鼻子往上顶。 哦， 那你我说那 就是做那个怪异表情。 对对对，我说也不是绝对不可以，可能要过个一段时间吧。可能过一年以后你去弄它也没什么问题。 哎呀，姑娘，我就想劝你的一句话就是，没有做假体的我们的真的鼻子哈，你没事怼一怼，弄点所谓的可爱的表情也就算了。已经往里面加了假体了，我们当然是要满足假体带来的那个好的效果。明知道这一手欠就把好效果破坏了，我们干嘛要遭那个罪呢？ 还有一个呢，我们还建议呢，做完手术以后呢，在头一段时间啊，差不多两个星期之内，最好平卧睡觉。最好平卧，这还真是 不要侧着， 对你 侧容易跑偏，对吧？ 有这种可能性。你包括双眼皮啊，刚做完我也建议平卧，为什么呢？它水往低处流啊，肿其实就是皮下有水啊。 嗯， 那么如果爱朝一侧睡觉的话呢，它一侧这个肿消的就慢。 哦， 你不可能两侧，你就希望两侧最好一起消嘛。 嗯， 但是如果说一侧消的慢，它可能就一侧就恢复的就慢。 我见过那种就是特别追求完美的，然后呢，谨遵医生教诲， 嗯， 人家真的是恨不得拿书拿枕头把自己的头固定在中间，我就保证这一天晚上我就是平躺的，你看看人家这个劲儿。 对，那就对了，就是我老说没有好医生，只有好病人。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人问说这个假体隆鼻以后会不会将来容易骨折？其实我说不会，我说反而还加了一层保护，你那篮球打过来。人家没什么保护，您还有个假体保护，是吧？ 你知道我上大学的时候，在一天下午被篮球砸鼻梁砸了两次， 是吗？ 哎呀，还好，那时候没用需要到这个去看医生的程度哈。哎，但是在这儿我们就是额外补这么一句话，因为我曾经为此咨询过这个范主任。 嗯， 如果说外伤，哪怕就是被篮球，我们就真的感觉到把这个鼻子哈打得歪了， 嗯， 出现问题了， 嗯， 它是有一个黄金的一个抢救期的。多长时间来着？ 10到14天。 一定是在十天以后，在十四天以内， 嗯， 也就是十天左右。我们最喜欢的时间就是十天左右啊，那是最好了，嗯、就是十天那个样子。一般我就会约病人在十天，除非刚好赶上周六周日啊，稍微往后错两天。那么一定第一是要水肿了，水肿消失了。如果是水肿期不好复位。第二呢，如果这个已经骨折开始愈合了，那你复位的时候也很疼， 就更难了。 对，所以最好就在十天左右的时候复位，咔巴一掰就好了， 正了。 对、嗯， 所以你看，这是题外话哈，但它就是针对我们、嗯，因为鼻子太重要了。 对， 居于面中的这个位置，鼻子长得怎么样，它直接决定一个人的五官。 你说的太对了，我就说今天上午那个女孩等了我很久，那女孩， 嗯， 我们做完了以后，立马就觉得这个人好像不一样了， 颜值一下增了20分吧。 对，人家本来也挺高的倒是、 嗯， 但是你这个鼻子一起来，他今天还顺便打了一下下巴， 嗯， 鼻子一起来，下巴一起来，这个人立马就，如果是男士就是气宇轩昂了，如果是女士，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描述，但是这个人脸就显小了， 五官精致， 哎，五官精致了， 对， 脸 就是说他那个立体感一下就出来了吗？ 还有一个， 他再剪个短发， 对，还有一个脱敏脂酸隆鼻和这个假体隆鼻最大的区别在什么？脱敏脂酸隆鼻的时候，医生可以把他的审美观表现得淋漓尽致。 嗯， 因为哪儿差一点点我都可以用脱敏脂酸让它实现，这儿缺一点我打一点，那多一点我摁一下。可是假体呢，就好比说我们，你比方说咱们视频的这个同事可以朋友可以看到，比方说这支笔啊雕得很漂亮，但是当我们放到皮肤下面的时候，您看到的只是一个隆起，就像支帐篷撑伞一样、您看到的只是一个隆起，这么多细节表达都表现不出来了、可是如果要是用脱敏脂酸的话，我们就可以让你 精雕细刻一点， 精雕细刻，所见即所得、 嗯， 所以做出来可以非常的精致。但可惜的是，只能管6到8个月。 嗯，对，这不是推荐你要通过哪种方式哈，每一种方式的选择还是有各自的这个特点的哈。所以这个呢，当然了，我觉得还是可以跟医生探讨。比如说，提前我们就预设好、 嗯， 你可以把我这个想要置入的那个假体往哪样的一个方向上来。 但即便是那样也很难。 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未来是有解的。咱们之前聊过那个什么机器人啊，然后 3D 打印啊什么的。 3D 打印。 对。 但是 3D 打印这个东西它也是，就是说句实在话哈，即便是 3D 打印，你很难说能想象到这个东西放到里边以后是什么样子。只有当场打脱敏脂酸，这是多一点、 嗯。 你看我原来可能是希望就像咱们做衣服一样，为什么叫量体裁衣啊，那之前是量过的，为什么做完了以后那个裁缝还需要你再去一次啊？哪还要调一调呢？是不是啊？ 嗯、 所以说做这个做手术，现在我们也跟裁缝一样了，有机会给你再调，所以这就不一样了，比以前肯定要做的满意度要高。脱敏脂酸做隆鼻几乎没有不满意的，假体做隆鼻它也是不是也会有不满意的？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网友的提问吧。埋线隆鼻，鼻尖部位有个被拉扯的小坑，是自己能看出来的那种，可以修复吗？ 这个问题啊，说句实在话，这真是埋线隆鼻的问题。就这个小坑，一个有可能是拉扯引起的，还有可能是那个鼻尖曾经被顶破过，就那个尖被顶破过，然后顶薄了，然后成为一个小坑，不是拉扯，而是顶的。 哦， 线嘛，它就好比是硬塑料线， 嗯， 对不对？成一个小坑，这种能不能修复？有的时候能自行修复。你不管呢，它也会好。那有的时候我真遇到过迫不得已，你恐怕要把那块切掉一小块再给它缝上了，有这样的可能。所以埋线隆鼻啊，现在实际上埋线隆鼻是埋线手术当中并发症发生数量最多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埋线嘛，它可以起到提拉面部的这种一个作用，在不同的这个部位，我们 说但这个地方是支撑和塑形。 这个鼻子这个部位的话，就是一个让它支撑起来，然后呢塑形达到那样的一个效果。 对。 但是像你说到的这个，可能我们越是对鼻尖部位有要求的那种，它反而可能越容易出现鼻尖这儿的问题。 对，是的，是的。但是呢，就是这个东西还是要看医生。如果做得好的话呢，其实是完全有可能避免的。但是这个东西每一种手术，它有这个手术本身的风险所在。就像我们讲这个下颌角，下颌角这个手术它就容易出血，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视线是直的，而这个血管在下颌骨的下方， 对， 你看不见，所以它这个手术本身就带来了这种风险，就比别的手术大。 上机器人。 嗯，对，机器人，我仍然觉得，昨天我跟清华大学的这个计算机，这个中科院计算机所的人聊，我说你们觉得机器人能代替医生吗？我们一致的观点是不能。 我觉得是可以替代部分。 对，因为其实我们医学上很多时候是两难。 很多是两难。你看现在有，如果用五种方法，那就是在五种当中选一个出来， 对， 其实是 选择是最困难的， 最困难的。对， 再来看看这个网友的提问，他说用假体隆鼻，如果嫌形状不满意，可以怎么处理？是换别的假体呢，还是可以把以前的那个修一下继续用呢？ 这两种都可以，那么也可以换假体，也可以修一下。但是呢，现在多数来找我们的人呢，他愿意就干脆换一个假体。为什么呢？一个假体本身也不贵，这假体已经放了几年了，干脆换一个质量好点的吧。 啊，就是几年内有可能那个假体的品质也会发生变化，是吗？ 因为以前的假体总不如现在的好嘛，总是在科学在进步的，所以很多人他不会在意这一个假体的钱，他希望干脆换一个好假体算了。 好的，再来看这网友的提问，他说你们说了多次隆鼻，鼻梁就会变宽，属于并发症，那能解决吗？ 只能换一种方法。如果说多次注射这个成了阿凡达了，那就只能再下次就不要用注射的方法了，那就用这个假体或者用线。比方说我说礼拜一早晨那个一个以前做过一次注射，这次又做注射，我也是边试边做，摸着石头过河，最后效果还不错。但是我跟他讲，下次你再来找我的时候，咱就不要再打针了，还是用线或者用假体吧。 所以说这个是刚才提到了那么一个词儿，就是美国那边的话他是要求， 不是要求啊，很多医生主张第二次的时候干脆就用， 有换另外一种隆鼻方式， 对对对， 就是通过注射这个透明质酸的这种方式呢，最好的效果其实就是一次。 对， 再来看看这个网友的提问，隆鼻术后感觉冬天的时候鼻尖特别凉，很担心是不是神经受损了，鼻子不会坏死了吧，该怎么办？ 他这个问题啊问的还真挺有意义的啊。我礼拜一就看了一个，我要是一说他，就这个人呢，他是怎么回事呢？隆鼻之后很多年了，他现在突然感觉到面部发麻。 哪些位置麻呀？ 就是这个鼻两侧大概是泪沟的下方， 发木呗， 感觉麻，发木。 哦， 他让我把它取出来。他这两天特别忙，他说不行就六月份取吧，还昨天刚给我打完电话。所以这个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像这个呢鼻尖特别凉，这个呢有这样的反应啊，真有人反应鼻尖特别凉，那可能是那个 像我们说的不过血了，就感觉 血供不太好。 哦， 尤其是在哪儿吧，我觉得在哈尔滨那样的地方太冷了。可能是啊，在南方我估计是不会好一点啊。 反正在我们哈尔滨那边的时候，不管冬天你是不是隆了这个鼻子哈， 你都凉， 我们都要捂着这个，或者是戴上大口罩，围上围巾出门的， 会掉冻掉的。 对，我小的时候那个温度绝对可以冻掉鼻子，冻掉耳朵。 对， 所以你看看，这又是说了不同的地区。你可能隆鼻的时候根据你那个温度差，我们都会需要选择一下方法。 不同的地区它常见的手术都不一样，因为不同的地区它这个人种的特点不一样，常见的手术都不一样。 是不是我们那边的姑娘长得都是我这样的 啊？对，东北确实这个可能，我觉得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鼻子基本上都是比较高的 但是南方人的鼻子啊塌的多，对，所以说它各地不一样。 那你像这种怎么办？只能是取出来了吗？会不会这个鼻子 里你说发凉啊？ 对啊，或者发凉发木啊，像你说的那个发木。 发木的肯定要取出来，这发凉，冬天发凉还是保温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保温吧。 哎，会不会通过就是鼻尖呈现的颜色？你说女生不化妆啊，卸妆了，卸妆了之后呢，这时候就看鼻尖，你是红润一点啊，还是苍白，还是甚至发黑发青？ 那不至于那么严重啊。但是呢，这倒有一个， 想想迈克尔杰克逊， 这倒有一个故事啊，就是以前咱们的那个隆鼻假体啊，不是现在这个颜色的，以前假体都是白色的，白色以前质量也不好。那么，就是以前不是大家实行晚上去跳舞吗？ 啊， 那个灯一打的话呢，那是透明的，透光。透光不好看，所以有的人隆完鼻之后晚上就不敢去跳舞。那么后来呢，假体改进了，第一个呢是变成肉色了，后来膨体又出现了。现在而且现在的假体已经不透光了，在十几年前是有这个问题的，透光。这是个小故事。 所以你看看哈，这个材质要必须根据大家的这个需求，它也再来调整。 对， 这个是对于材料学的这个要求了。 嗯，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网友的提问，隆鼻术后需要注意什么，怎么做才能达到完美效果呢？ 我们刚才讲了，第一个自己别去碰这个鼻子啊， 别拽 它。第二个呢，哎，真这两天还有个问题要注意，防感冒，真有这样的啊， 鼻炎 感冒。然后呢，这个因为还没拆线嘛，那个缝的可能还不是特结实，长得不是特结实，它一个喷嚏打完，假体给喷出来了，真有这样的事儿。 这是真事儿。所以说这两天要注意防感冒。 嗯， 再说就算你不打喷嚏喷不出来，你每天擦鼻涕老得去碰它，所以这段时间要注意防感冒倒是真的。 嗯，所以你看哈，做完手术之后，一手别欠，别去碰它。 对。 然后尽量像我们刚才说，对自己要求严格的话呢，晚上咱少喝点水啊，哈，防止这个浮肿啊。 对。 尽量正面仰卧的这样的来睡， 是的， 避免它的这个偏移啊。 没错。 哪怕是平时洗脸或者我们女生化妆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手都应该轻。 还有这几天别去做那个什么 SPA 呀、摸呀那个东西， 揉 它，揉别弄了，揉脸的事等两天再说吧。 等两天再说哈。 嗯。 再来看一看。时间关系还没有回应的这些提问哈，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会请这个范教授给我们统一的来进行回复，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可以当面寻求范主任的帮助。 每周一上午，每周三上午在北京朝阳医院整形美容中心出专家门诊。 嗯，周一和周三的上午，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菊峰教授。各位听友尤其是我们的求美者有哪些需要了解和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说当面的面诊，这一定是你拉开向美迈进的第一步。 是的。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范主任的做客，谢谢。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再次提醒，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明天下午4:30健康加油站，我们再见喽。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几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受到沙尘影响是逐渐减弱的，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 PM10， 预计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呢是在每立方米40至80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二级良。 走进漫山田野的向日葵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我这颠颠簸簸的爬上了山，斑驳的光影装满车厢，你晃呀晃睡在我的肩膀，时钟慢慢停下了像掉进了一个魔法的时空，爱情的流动终于有一个理由。午后暖暖的风吹着发呆的我，白色纱帘在记忆中翻动，西班牙的广场，快下山的太阳，两个人的影子在陌生地上，像一双翅膀自由自在飞翔，像皮卡索的画像，幸福是说不出酸酸甜甜的糖，你会一种魔法让夜晚都发光，1、2、3睁开眼，美丽人生在月光下跳舞，都忘了 地图，只有